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永远像现在般美，因为我生而为爱痴迷。如果你有情，这世界可以不需要再有四季，我的心早已经色彩分明。多少爱情真甜蜜，多少童话在凋零，然而我始终相信我将得到永恒的幸运，再也不必为情所苦，真爱不用再分离，只要你用心经营就会幸福到底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永远相信在半这样。